今儿的笑星传奇，让我们来说说小品演员蔡明的趣事。在蔡明和丁秋星结婚后的第二年，他们的儿子丁丁出生了。丁秋星起的那些备选的像丁奇、丁林之类的名字，全都被蔡明给否决了。问他为什么觉得不好，蔡明说，孩子以后上学了，老师说不定会罚他抄自己的名字，起个这么难的名字，儿子肯定不乐意啊。丁秋星没辙，问蔡明起个什么名字好啊。蔡明一拍脑袋说，叫丁丁吧，加起来才四画，简单，写起来也快，就算抄上100遍也就几分钟。说完摸摸儿子，得意地说，丁丁看妈妈多好，给你起的好名字，到时候你跟同学一块留下来抄名字，我保证你是第一个回家的。于是啊，他们的孩子正式命名为丁丁，小名丁四画。孩子有了名字了，然而又有一个问题开始困扰他们了，那是什么事儿呢？我们先来听一段郭达、蔡明、赵宝乐、于海伦等人表演的小品《父亲》，听完再告诉您。 鬼华，鬼华啊， 还 鬼华， 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出去，这是故意给你休息室。 我招认了。 找谁？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。 我们这儿没有菜花。走啊， 他现在改名了。 叫什么？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。 海伦小姐。 对，海伦呐。 你是谁？ 我是他爹呀。 哎呦，老爷子来了。哎呦， 你好你好 你好。 你是？ 我姓王，是他的经纪人，替他管管钱呢，管管账什么的。 哦，王会计。哎呀，你好你好。王会计，来，吃点猪脊蛋。 老爷子，你听我说，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，我不让你出来，你可千万别出来啊！千万别出来！ 哎， 当然认得了，我们是老朋友了嘛。哇，你永远是那么帅。 谢谢。 这人谁呀、啊、长得跟大马猴似的。 哎呀，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，其他的全都出去。 出去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，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。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。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，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？ 是的，我妈妈是一个作家，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。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。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？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。怎么，你也想我的爸爸了？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。 闺女啊，我就在这儿了，我也想你啊。哎呀，婷儿，你真是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。 哎呀，老先生，您怎么在那儿啊？ 忘排戏不让我出来啊。 哎呀，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快请出来，请出来。 好，来。 哎呀，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，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。 闺女来。哎呀闺女，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。来，吃点猪鸡蛋吧。来，吃点猪鸡蛋啊。哎呀闺女啊，你别说，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。来，吃点